回到你身边，回到你身边，就算只有一天。我想再摸摸你的脸，那些温柔的曲线，是不是还像从前？让我回到你身边，回到你身边，就算在梦里面，把往事翻了一遍又一遍，却再也看不见我的春天。让我回到你身边，回到你身边，我不在意多听几次谎言，因为我的思念，我的思念不肯离开你一点点。让我回到你身边，回到你身边，你会慢慢发现身边，就算在梦里面，把往事翻了一遍又一遍，却再也看不见我的春天。让我回到你身边，回到你身边，我不在意多听几次谎言，因为我的思念，我的思念不肯离开你一点点。让我回到你身边，回到你身边。